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 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我曾深刻体会，对爱感到胆怯，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即将开始的节目内容，大家会听到我们会就大家的一些咨询在节目中来讨论，所以您也可以您的情感问题咨询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参与我们情感话题的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在北京您可以收听广播频率，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通过这样的能够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有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怎么样可以在爱情里面别那么受伤。他说我啊，有一个表妹，我表妹呢就比我小几个月哈，这个问咱们问题的也是女生哈。他说我表妹啊前不久失恋了，本来啊她是一个56公斤的女生，然后居然在一个月的时间她一下子就瘦到了48公斤。 好羡慕。 太可怕了，而且简直是特别特别的憔悴，那头发都变得枯黄了，整个那个人啊完全就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爱情太害人了。其实呢我以前也谈过恋爱，我会发现吧，就有这样一个规律哈，如果你没有投入，没有付出那么多，假如你就是和对方谈的那种比较轻松的，确实你不会觉得受伤，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爱那么吸引人。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中间呢我出差2个月的时间，开始我还觉得有点想他，后来我连想都不想他了，再后来我都把他快忘了。所以啊我就觉得不投入的爱情没啥意思，但是我知道爱情一旦投入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受伤。记得最早吧，是在高中的时候喜欢了一个男生，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喜欢，和那个男生都没有真正的开始，但是呢我每天都会关注他一言一行，他说的话，他写的字等等等等，甚至他对我的一个余光我都会在意。那么那一次情况怎样了呢？就是他和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好了，然后我差点那个学期2门挂科。所以啊我就想说哈，其实我挺怕在爱情中受伤的，我想问你们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爱情里 我就别受伤啊，还能谈一场不错的恋爱。 其实刚才自己也讲了，就是一段感情中如果不够投入的话，那肯定就是互相都伤不到。那一旦投入感情，就是因为这是整个一个包括人生的希望也好，然后整个生活的重点也好，全都转移到某一个人身上。如果一旦对方不是非常的配合自己的这样的脚步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各种伤害，然后最后可能到最后，如果恋情不是正常结束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啊。哎，世界哪有两全事啊？ 对， 我们一直在讲说，为什么大家都很羡慕说情商高，就情绪控制商高，就说有的人呢，他在爱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控制一下这个节奏。啊，他会觉得这个不能全情投入，他会不断理智的去观察和控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这样的话会让这个感情可能没有那么激情，但是可能会相对来讲走得平稳跟长久一点。所以说呢，但是有的人会觉得，那这样的算计的感情有什么意思呢？但是那种烈火飞蛾扑火这种感情又很难能够说长寿。情深不寿嘛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从古到今，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个无解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要想，哪有那么美的事情？说你又轰轰烈烈的爱，然后这个爱火又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两人持续的爱情，持续的激情，然后还能够有持续的这种缘分，能够一直让这个感情继续，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是看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你是要一个稳定关系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提醒自己，在一段感情中我们不是讲不投入，而是要你控制你的节奏，或者说你一定要去理智的去精算你的这个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步伐。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可以怎么处理，然后如何理智的，然后如何去安全的去保护这个感情。但如果你觉得这个没意思，那你就是要轰轰烈烈，那你就别怕受伤。我觉得年轻人受点伤也没什么，而且我觉得成熟正是因为很多个跟头，然后很多个伤痕，很多个伤疤，这样构成的这样最后的成熟。啊，你这个疤结多了，然后可能这个皮肤没有那么细嫩了，然后那就是一个成年人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那时候你可能也不太怕所谓的伤害，小小伤害也伤害不了你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朋友提的问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 但是没有确切答案，只能说世间的感情就是这么难以预料和难以把握啊，被控制的感情没有激情。 嗯， 有激情的不长久。 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不投入的话确实这个爱情没有意思， 是 太投入的话，那我们就会比如说如果失掉了这段爱情，我们真的就会觉得很受伤很难过，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爱情的一部分。 是， 但是这个受伤和受伤又有不同。就是有些人是在爱情中很笨笨的受伤的。比如说可能是一段自己把握不住的爱情，但是他可能对这个爱情已经投入了过多的幻想，那么这样的爱情必然结果会受伤，是吧？就是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在这个爱情当中并没有一个好的姿态，那可能比如说吧，有一些爱情可能一直这个在爱情当中他觉得理所应当的在爱情中要享受对方的付出和爱，那么可能作太多，最后这个爱情没了， 没了。 自己又觉得好受伤哈。就是有一些人的爱情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好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也追求这样一个好结果，那么比如说两个人能在一起，也有人一辈子都过得很好，那我们周围也有这样的伴侣，很顺利很甜蜜的结婚，这个恋爱结婚，在婚后两个人依然能够共同的面对很多的事情，也能够交流得很好，我周围也有这样的朋友伴侣，我觉得他们这个成熟度也很匹配，然后他们也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他们把自己的情感也经营得很好，这样的人也是有的，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在感情中就没有受伤哈？那当然也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受过伤，在这个做学生 的 时候这个暗恋的别人的时候可能也受过伤，但是对，我觉得就是一旦某一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人生中想要什么了，我们对那个我们即便是很认真很投入的去爱了，我们也能够避免去受一些无谓的伤。 我还是觉得就是 你要想要两个人完全匹配是很难的啊，完全匹配 很难。对， 但是呢，这个通过两个人的这个不同，然后能够找到他的这个磨合点，或者说能够找到契合点，两个人能够想出一个智慧的方法，然后让两个人愉快相处，让这个感情能顺顺利利的往下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要受伤，我叫他对我好，一直就是在希望对方给予，然后其实很少去想自己能够在感情中有什么建设和贡献啊，所以说呢就相对自私一点，老是觉得老顾及自己的感受，可能忽略对方，那对方可能时间长了觉得他的感受很糟糕，然后他也就不想继续了，然后留下你在这里得不到你想要的，然后你会更受伤。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感情中，还是应该自己有应该在一边谈的时候一边去吸取别人的经验也好，然后多听一点我们的节目也好，多看一些这种案例也好，去总结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处的一些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然后让爱情啊缓缓的能走到那个让大家很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啊， 对， 很美好的。 嗯，好，谢谢佳佳。再来看我们听友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女听友挺有意思的啊，这位女听友啊，她今年30岁了，她还是个单身的女孩子。那么这个单身的女孩子呢，这前两天啊，她在一个公园跑步。那么她在跑步的时候啊，这个她和她的同事哈，一起在跑步。跑步的时候呢，这个她的同事呢，当然就问她了哈，说哎。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然后呢，他呢就说：“哎呀，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我感觉一下哈。”他就朝周围一看 啊， 他突然看到对面跑来了一个也是在公园里晨跑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同事，他说：“就那个类型的，是我喜欢的。”他就偶遇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正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哈，那个跑步的男生就跑到了他们面前了，那个男生呢就对他还微微一笑，你知道吧？然后他的同事还说，哎呦，说好神奇啊，说这个你喜欢的这个类型的男生还对你笑了。这好，咱这姑娘呢，就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这位听友呢，这就现在已经开始晕了 啊。 他问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他说我是偶遇了男神，这个男神完全是个陌生人，我自己的感觉，这个自由恋爱和被别人追的感觉不一样。我对他有那种心跳的感觉。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去表白一下呢？但是男生不是都有征服欲吗？哈，那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应该怎么办啊？虽然还没有接触，但是昨天又见到了，但是没有好意思开口。不知道怎么开口要联系方式，人家会不会被吓到啊？毕竟完全是陌生人嘛，但是我现在知道，他这个每天跟我一样都在公园里跑步，他冲我微笑的那个样子哈，我是忘不掉这个美好的笑容。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也都说我这个人啊有点太腼腆了。我的同事他说要帮我去问他要一要联系方式，也要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我昨天呢鼓起勇气和他走对面。但是我还是发现我太冒失了，因为以前有人在街上如果问我要电话，我内心是很反感的哈。我觉得这么美好的事情怎么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开始啊，所以呢他姑娘就来问我们了啊。 哎呀，我挺羡慕这个有点偶像剧的感觉哈，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现男神向你跑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处理这种突然心动的时候啊，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孩，你真的千万不要像同事一样就跑过去问他你有没有女朋友啊，然后要联系方式，我觉得这反而唐突。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友好默契的一个晨跑朋友关系。因为你们两个每天都在跑步嘛，然后呢如果你下次遇到他呢，你可以主动打招呼，因为这样子他跟你微笑了，然后我觉得你作为礼貌的话，其实下次见到的话，主动打个招呼，这样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可以有一种比较熟悉的这种感觉，然后大家也可以约一下一起晨跑。我觉得是慢慢的就聊一聊，然后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联系方式都给加上了，没有必要这么刻意啊。我觉得如果我是个男神的话，如果遇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可能我会主动去要联系方式了，如果我没要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说在观察中，或者说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觉得不要太过于着急去跑去问人家要有没有女朋友啊，联系方式，我觉得是稍嫌有点唐突，所以呢，我觉得以朋友为开始比较好啊，大家因为互相你并不了解他，有可能他已经甚至已经已婚了，有可能啊，或者说他甚至可能不是反正有任何可能性，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当然做一个朋友，哪怕是一个晨跑的朋友，我觉得挺好的一段缘分啊。我也希望你能够真的是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发现都是单身，然后又互相喜欢，能够走到一起，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一下子就把它放到一个男神的那样一个位置，而且就考虑到的是你要和他开始一段爱情。 对对对。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放松很多。 是是。 你就是在公园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机会哈，比如说我们共同大家一块儿去锻炼的人呢，或者说这个经常能见到面的人，他向你微笑，你可以下一次主动向他微笑一下， 是的，是的， 那也算是打一个招呼， 对对 对, 对 不对？微笑着打个招呼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啊，慢慢的，如果大家有话可说，也就可以了，对吧？甚至你可以以这样的开始，哎，常看到你啊，这几天常见到你啊，就是这种很放松的、很自然的把这个话说出来，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有机会能搭上话了。 对， 你现在你就考虑到马上就要 确定关系， 就要确定关系，他就是你的男神，然后就要做你的男朋友了。 是是是， 这个关系开始的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对，而且对男生来讲的话，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孩，可能觉得笑容很可爱，他打了个招呼或者怎么样，他也会心里在想，人家对方是不是有男朋友啊？人家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他也会这么想，所以大家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相识比较好。我是觉得别就像孙岩老师讲，不要太紧张了，搞得太紧张反而让关系不好相处。 对，所以轻轻松松的开始， 对， 做一个朋友的感觉来开始。 对，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 对对， 有没有缘分的事情哈。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时 在播出， 正在播出。 有一位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问你们，我的这个男朋友应该算是前男友了吧？比我大6岁哈。”他呢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他家里啊一直在催他要结婚，要结婚。而我呢，其实并不想那么早就结婚，因为我自己觉得不想进入那个婚姻生活，就去当人家的老婆和妈妈，所以呢，我自己啊就老是拖着拖着。后来呢，他家人不断的给他压力，而且他家里人啊还给他介绍了其他的女朋友。我们俩就开始有矛盾了。我觉得他听不懂我的话，甚至他不知道我的想法。我都跟他讲了很多遍了，我将来会和他结婚的，但是我现在呢，我真的不愿意马上就去当一个老婆，然后就像他们家期待的那样赶紧就生宝宝。我觉得我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至少他可以再给我3年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俩就出现了特别多的矛盾，于是呢我们俩一次又一次的说分手。分开以后啊，我的情绪就时好时坏。有的时候都可以不和他联系1周多2周，但是我自己又受不了了，我又主动和他联系。等我们主动联系起来了呢，他又会对我说出他们家人希望我们早点结婚，希望我能答应他这个要求，我们俩又开始陷入矛盾中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要再分手一次我们可能真的就会分手了。他为什么不懂我的心思呢？ 他可能也在发出这个感慨，说你怎么不懂我的心呢？我就和你在一起，我就想和你结婚，结了婚之后我们还可以恋爱，还可以有任何你想要，你可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啊，男人现在也心里也是很乱七八糟的。 对， 因为面临到一个这样的，确实这样一个人生大事，而且有很多男性他判断一个女孩到底对他是不是认真的，有可能也是基于说你到底是不是想跟我结婚。还有很多觉得，哦，你不想结婚，你是不是想跟我玩呀？他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所以说呢， 既然你一次次的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心态啊，你并没有长大，并没有说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哈，你还是一个女孩小姑娘，就这样一个心态上，可能很难就一下子觉得要马上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成熟期啊，要做别人的妻子，要做别人的儿媳妇儿啊，这样的一个家有更多的家庭重任、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东西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如果问我的意见的话，我说如果你真的是非常不想结婚，我觉得两人不要互相耽误。 嗯， 可能在他来看，就说他现在最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结婚，而你呢是觉得啊三年后再说，然后五年后看看，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互相这样拖着，然后你又没有妥协的意思，他对方看来也没有妥协的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话，我觉得当然两个人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会是永恒的矛盾。当然你们俩就在一起不结婚，也会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不结婚的事情而引起无数的争吵争执。然后顺便夹带着说，哦，你为什么不为我妥协？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为我妥协？哎，两人互相指责。我觉得你还想清楚，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男生，然后这个男孩呢，一切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然后你又说三年后也可以结婚的话，我觉得你也考虑结婚也没有问题，或者说先考虑折中一下，订婚也可以。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个婚姻也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你至少三五年内没有这个考虑的话，我觉得你真的不要耽误别人了。 嗯。另外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问到的问题，她说我和孩子的父亲呢，我们两个人离婚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但是离婚之后啊，我才发现了一个现实，就是如果我再找的话其实是挺难的，我也想再找，但是我会发现有人只是愿意和你有关系，但是人家并不愿意真的和你谈恋爱或者是娶你，特别是像我这样离异还有孩子。那么我现在啊，这个前夫呢一直表示他什么时候都愿意我和他去复合，可是啊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和毛病，其中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人啊拿了钱不给我，然后呢自己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啊去那种赌博，总是把钱花光了。那我现在就在想，除此之外呢他其他的方面还好，特别是对孩子还行，当然我也不求他对我有多好了，我是怕我后半生特别的孤单。其实我这个人啊是蛮依赖别人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陪着我就会心慌。现在啊，我们的孩子慢慢的大一点了，那我们的孩子呢已经是11岁的女生了，我女儿呢都觉得她比我有主心骨，有的时候她都觉得我这个当妈妈的会比较依赖她，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当然有一个女儿真的也不好再嫁，那些不怀好意的男人我也不希望我和我的女儿和那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啊，所以我就问你们哈，能不能再去考虑一下复合呢？我问了我前夫了，我说你是不是还会拿钱去赌博呢？他说他那个不叫赌博，只是他的一种娱乐，看来他并没有打算改，那么怎么办呢？ 那肯定的，因为如果他一旦当时有一个悔改，一旦有一点悔改意思的话，你们可能就不会离婚，因为听上去可能两个人就只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个大事情离婚的啊。至于具体离婚理由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说如果你们只是因为这个事情离婚的话，这已经证明他的态度了，他宁愿和你离婚也不愿意去放弃这个事情。包括你现在在跟他去谈论说是否复婚的时候，他也没有强烈的就说表态说他可以为了复婚这件事情然后为你再做出一些让步或者牺牲。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再回来你还是会陷入到以前这种痛苦抓狂的程度上去，而且你再回来的话有可能他会觉得反而觉得你离不开他，然后他反而会更变本加厉的坚持自己的东西。哎，但是我这样说呢好像也不负责任，就说那我给你提议完了，然后你觉得你太孤独了，也没有人再没有一个好的人再去接手啊，再接手给你幸福，那怎么办？那你就，但我会把这个问题告诉你，就说如果你再回来，你还会面临相同的情况，你还会面对可能更加肆无忌惮的这样的他的任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如果你觉得你考虑一下，如果你能接受，复婚也未必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要觉得你之前就接受不了，那你现在你以后你要相信自己还会接受不了。 哎，你们以前为什么会离婚？就如果说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程度有浅有深， 对， 你们都能闹到离婚的这个地步。 是，而且这个女人是一个非常依赖感强的人，都能够离婚了， 嗯， 是吧？能走到这一步的话，应该当时那个情况是非常糟糕。 对， 是， 嗯嗯，所以，想一想当初是为什么？ 对， 那么是不是你这么多年离婚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你发现自己找不到，再回到他身边，过去的那些问题你就可以忍了。 嗯， 你都认了。如果他还是这样的，是不是可以？我们真的很难帮你去拿这个主意哈。 嗯嗯。 但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一些人，我们有一些人，我们是觉得我们一定要依赖在另外一个人身边， 嗯， 那我们才觉得这个人生是安定的、舒服的， 嗯， 你任何时候你可能都不会真的找到安定与舒服， 这样，嗯， 是吧？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是最安全的。 嗯、 你靠着别人，你藤萝依附的大树上，不知道哪天大树就倒了，那你该怎么办？我觉得你应该通过离婚这件事情，其实应该锻炼的是自己对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你可以不独立生活，但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啊！包括你现在也是女儿长大了，然后你也需要做出一个表率、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给到女儿，然后让女儿在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她会想到以母亲为榜样，然后她会不去惧怕一些生活中的问题。 嗯，这个说得好。其实，一个妈妈身边还有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女儿，一个妈妈给一个女儿做出一个好榜样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任何妈妈其实内心深处都会更有力量和勇气为女儿树立起一个好女人的一个形象哈，好妈妈的一个形象来啊。而且你也要评估一下，就是你女儿她已经慢慢的有主意了，她是否还愿意回到你们一家三口争执吵架，他爸爸拿钱去赌博这样一个环境中去，我觉得你也要问一下你女儿了啊。 对对对。 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事，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剧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那么记得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在广播节目中呢，我们来探讨、来分享、来讨论这些大家遇到的情感问题，所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记得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是联络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方式。也可以，如果您还习惯使用微博的话，在微博中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有一位女生问到哈，说我想问一下，就怎么样看待我的男朋友他不会把我的照片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哈，我发他的照片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好朋友都知道我谈恋爱了，交男朋友了，那周围其他的跟我关系没有那么好的人，我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看啊。 嗯， 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也问过我周围的几个女生，她们有一些说男生呢是不愿意秀恩爱的，也有一些人说，不是说了吗，秀恩爱死得快吗？ 嗯，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女生会对我说，干嘛一定要把两个人的恋爱的照片放出来啊，那如果其他比他条件更好的男生对你有意的话，那人家不就不敢追你了吗？也有这个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把你们俩的照片放在这儿了，那将来吹了你还得一张一张去删啊。就是我问过周围的朋友们了，那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哈。当然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男朋友了， 嗯， 我的男朋友是说他从来不在朋友圈里面去晒这些东西， 嗯， 他在朋友圈里面晒的，他说我不喜欢晒自己的生活方式， 嗯， 但是我可能对生活有一些感慨啊， 嗯， 或者是我拍到了很美的风景啊，或者是我觉得能和大多数人去分享的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啊，或者是他喜欢收藏，他收到了什么很有趣的宝贝啊，他非常的这个开心啊，那这样的时候呢他才发到朋友圈里哈。他确实他在朋友圈里我没有见过他发人类哦，有一次那是因为他一个不是亲的爷爷，是一个和他们家有亲戚关系的爷爷，大概上了100岁过寿，那他把那个爷爷拍下来了，因为他说很稀奇嘛，他说因为那个爷爷都过了100岁了嘛哈，所以呢这个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说实话我挺想让他把我和他的照片发出去的，是因为啊周围我知道有不少女生都惦记他，他们都知道我找到了他，然后呢很多女生都说我怎么就找到了这么好的男朋友呢，我觉得我就是想 让他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女朋友。 嗯，对，这个刚才你也说得很清楚啊，就是你对这感情是心无旁骛，是完全满意和一个甚至是一个高攀的心态啊，所以你会炫耀的一个。其实我们发朋友圈有时候晒一下自己的孩子也好，然后朋友也好，老公也好，男朋友也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炫耀的意思的。 对， 所以说呢，在你们的关系中，你自己也讲过说，这个男生可能相对来讲比你条件可能会更好，可能喜欢他的女生会很多，然后他也会有顾虑说你并没有达到在他心目中看来说是新奇的、奇特的、刺激的和非常非常值得炫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相信如果你是让他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求之不得这样状态，他肯定会不用你讲，他可能甚至在你们两个谈恋爱的这个初期，或者说在追上你那一刻，他可能就是会发朋友圈去宣布自己终于追到女神了，或者怎么样啊。这个话可能稍微说的有点残忍残酷，但是现实来讲就是这样的。当你还没有达到让他完全认可的程度，他是不愿意让你暴露在阳光下的。其实朋友圈现在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很少就说天天朋友聚会，但是呢朋友圈是我们窥看朋友状态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对， 所以呢他没有把你当做一个愿意让大家去窥看你们俩关系这样的状态的话，第一可能他的性格使然，他就不喜欢私生活曝光，第二呢你还没有达到让他觉得是光明正大放到阳光下让大家去祝福欣赏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呢，你与其在这儿就是一直想让他发朋友圈宣示主权，不如好好的去建设你们的关系啊，让他会越来越觉得你们俩合适，或者说越来让他发现你的优点，然后觉得喜欢你，我觉得他会有他的表示的。 对，同意。所以呢这个别太计较了，他是不是一定现在用你想要的方式把你推到众人面前去哈。 对对。 而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修好。 是的。 你心里边就会特别的。 是是是。而且很多男生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女孩我没有100%确定要娶她，或者我们俩100%关系是稳定的话，他们很少有真的有人愿意发朋友圈的，反而那种很轻浮的是个女孩，比如说她就发的这种男的，反而这个感情有可能对你的这个在乎程度也值得怀疑啊。因为有些男孩喜欢泡妞那种，他会知道女人的心理啊，他会觉得我发一个照片，女孩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可能就随便发一个怎么样，甚至有可能分组，然后只有你看到，然后但是你觉得哎呀好棒啊发了，然后。也不一定啊，所以说你要根据你的这个男朋友的性格，让你去判断我们说的这个分析的这些东西啊，哪个是适合你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男生说，我交到了一个女朋友，我是挺喜欢他的，他身材也好，长相也不错哈，条件也都挺好的。那么我们两个人应该算是正式已经确定关系了，两个人在一起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呢一心一意的带他，而且啊我家里边我都已经告诉了，我告诉家里的意思呢就是告诉了家人我已经交了女朋友了，让家里人别再替我操心了，我对这个女生呢还是比较一心一意的。无意中吧就发现这个女生手机上有好几个社交软件，就是那种一约就能约到男生的社交软件哈。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诶你怎么会有这些啊，他说好奇嘛看看嘛，我心里面就挺不放心的。其实讲实话，以前呢我也下过这种软件，而且我在软件上也约过女生，那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已经和他谈恋爱了，他怎么还会有这些东西啊，我是挺不舒服的。我当时对他说，哎，你是已经有男朋友的人了，你其实在玩这种社交软件是不合适的，他说我就是看看，这也算是真玩啊，不算吧，然后呢依然顾我，这几个社交软件呢还是在他的手机上，所以我该怎么办啊。 哎，这个 女生玩社交软件的话，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说真的就是啊，就是玩一下啊，有时候打发无聊啦。有时候其实我也下过一些这个聊天软件，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解压的啊，就是你可能随便就跟几个人，未必是真的就是那种目的，未必真的就是要啊空虚寂寞。有的时候可能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说比较无聊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去找几个陌生的人聊一聊天，甚至可能交点新朋友，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说那种好像是有特殊目的的，但是那你自己要去观察你的女朋友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如果她只是想交点新朋友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得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给这个女生感情是有足够这样的一种满足感。 嗯， 你会让她很多时候很寂寞吗？或者很多时候她觉得很无聊吗？ 嗯， 如果她这个时候，如果就是你没有特别多时间去陪伴他或者给他充足感情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需求，就说哎，我能不能再交几个新朋友或者怎么样啊，让陪着我玩一下，陪着我聊聊天，或者甚至干嘛吃吃饭或者怎么样。如果是那样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女朋友确实是那种好像谈恋爱然后也不满足，然后需要去跟其他人发展一些这种关系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分手。 嗯， 如果是前面这种，如果只是说你给你的女朋友的感情或者给她的这个慰藉不足够的话，可能这个女生会有一些抱怨或者有一些需求。 嗯 啊，所以说你自己去判断你到底你们俩的关系是处于哪一步啊，然后再去考虑怎么决定。 嗯，一位男生说，我和女朋友已经分手了，是女朋友主动跟我提的分手。我们之前两个人的恋爱也是几个月的时间， 嗯， 那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我家的条件呢，他家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所以呢就这样就算分手了。我当时心里痛了一阵子，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尊重女生的男生，如果他真的想好了要分手，那么我尊重他的意见。在分手之后啊，我就想问你们女生是怎么想的，分了手他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 嗯， 有个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我，什么单位里那点事情啊，他偶尔跟我说一下，我认识的他的一些朋友有过什么样的事情了，他都告诉我，什么他的闺蜜又吹啦，他的闺蜜又找了新的男朋友了，他也跟我说，甚至有的时候他在哪个餐厅吃到了一样菜还不错， 嗯， 然后呢他也推荐给我，他说哎，给你推荐个新餐厅怎么怎么样，他就好像没事儿一样，可是每次他来的这些消息啊，我这个心里面都觉得挺扎心的，挺难受，挺别扭的。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放下他，一方面呢我尊重了他的意思和他分开了，但是那一段时间的难过呢我自己扛着也过来了，可是现在呢就像他这样时不时的跟我联系一下，我这个心里面半天都会不舒服。 是， 哎呀，我问你们我该怎么办啊，这你们女生都是怎么想的呀？ 女生说分手有两种啊，一种是真的分手，但是这种真的分手可能不需要说啊就分了。另外一种的分手可能是他只是他一种表态，他可能希望你有一个更激进的这样的一个挽留的态度，然后来证明你们的关系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你这个女朋友呢就是在看他分手后的这个表现的话，我感觉他可能没有彻底放下你。如果说你呢，你觉得你们俩确实没有可能性，或者你也不愿意再去努力，你不愿意再去为你们的关系创造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坚持的话，我觉得你不如把他拉黑算了。但如果你要对他还有感情，然后他对你还有感情的话，如果你只是去说一些就是你对男女关系认知上的一些错误哈，你可能觉得女的就是想跟你分手，但有可能这个女孩并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努力一下，再挽回一下，修复一下感情啊。如果你要没有这个意思的话，我劝你拉黑算了。我觉得分手后真的是没有太多必要再去每天像朋友一样聊天啊，然后再去分享这些东西了啊，没有必要，大家往前走吧。 嗯 嗯。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啊，她说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同事介绍认识的。这个男朋友呢条件都挺好的，挣钱挣的也挺多的。我们两家的这个公司呢还挺近的，平时公司上还有一些业务的往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同事就把他介绍给我了，说他在 这个对方公司里边表现也是挺好的， 嗯， 个人在职场上也是蛮有上升空间的，那我都是挺喜欢他的。侧面的也打听了一下，他自己家里在这个城市，他父母也有房，他自己也有房，当然他的年龄也不小了，32岁了， 嗯， 我的年龄呢也不小了，26岁了。于是呢我们两个人就在同事的安排下单独的见面了。应该说这次的见面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有同事大家一起吃的饭，聊的是公司上的一些事情和朋友间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没有特意的让我们俩聊天，但就算认识了。第二次呢也是同事帮助安排的，我和他就单独的坐在一起了。 嗯， 我想问你们的是哈，他呢就跟我说到了他自己，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交女朋友，他说女生心眼太小了，他说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他说以前交往过的女孩我也跟人家说了，我从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也不喜欢别人来占我的便宜，如果女生找一个男生就是希望后半辈子就找一个饭票的话， 嗯， 或者找一个提供房屋的一个房东的话，他说那我觉得这种感情是挺没有意思的， 嗯， 而且这种关系我是不想进行的， 嗯， 他说我想要的是那种放下所有的条件，只是觉得这个人很不错。他说我听完了吧，我也觉得他这个人好像不大可交。 嗯， 但是我把这些话告诉了我的同事呢，我的同事又说人家也没有错啊，人家想的也很对啊，很公平啊，那我们又不占人家的便宜，有什么不可以和他交往的呢？ 所以这个两人关系一旦扯到什么占便宜，然后 还没开始呢， 哎， 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才是见第一面。这个我刚想象，我刚想象了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这男生和这个女生在一起，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嗯，啊，我不谈恋爱的这个主要原因啊，嗯，是我这个人我也不占别人的便宜， 别人不能占我的， 啊，你也不要占我，别人也不要占我的便宜啊。 嗯， 这个如果你们女孩子啊，这个想找一个男人，总是想找一个长期饭票啊， 嗯， 想找一个长期房东啊，那这样是很没有意思的，那我就不想谈下去了。 嗯， 你其实听上去你说这个话从某个角度上讲也对，如果说一个女生她的目的只是去找一个长期饭票和长期房东， 嗯， 那我觉得这个爱情当然是不存在，或者说这个爱情就很少了，对吧， 嗯， 或者这样的感情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是这个男生一坐下来就先宣布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则啊，然后就先拿出了这样一个帽子来， 嗯， 这个感觉是挺不舒服的啊，就好像坐在他对面的女生他都要先告诉人家不要占我便宜啊，先不要想着占我便宜啊，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网上痛骂的直男。就是我们理解，因为有些男的嘛，他可能在这个蠢蠢的恋爱过程中受到过骗，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是家庭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可能会对一些男生下手，比如说啊，我去约会是为了其实让男生请我吃饭，然后呢我呢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赚钱能力，但是呢我觉得找一个男的让他帮我花钱给我买礼物，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女生是这样的，但大部分女孩自尊自爱啊，就是受过比较正常的家庭教育啊，会对一些这种恋爱关系中的这些付出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评判，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你请我吃两次饭可能我请你吃一次， 对 啊，或者说你请我三次吃饭，然后我下次呢我请你唱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比，可能比例大小不一定啊，但是说你说恋爱中100%两个人男女之间是非常平等那是不太可能的， 嗯， 但是女生呢作为这个受过比较正常教育的这个比较正常家庭教育的女生来讲的话，她有些回馈和会有一些这种回报也好或者怎么样，她会有她的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这个男生在根本不知道人家女生是个什么样的性质和一个什么样的属性的情况下，就去拿着一个最差的态度对别人， 嗯， 我觉得是挺讨厌的，说实话。 嗯嗯，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们喜欢男人说没问题，以后下半辈子我养你了，我包你了，或者我甚至说我会给你所有的幸福生活啊，给你所有的创造一切， 但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个想法，但如果一个男生是这样表态的话，那我们会多么幸福啊。啊，反正现在来了这样一个男的，就上来就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啊，你不占我便宜，我不占你便宜，大家 AA 制或者怎么样，甚至可能说啊，我们之间就要必须要一个什么账目清楚，我觉得太扫兴了，真的。我觉得这样的男生是不太适合谈恋爱的，我觉得他可以适合合伙做生意啊，或者说找这种就匹配型婚姻比较适合，不太适合恋爱。 嗯，你说的太对了，合伙做生意，大家可以谈得很清楚， 对对对， 把这个界限划分得很分明。 是， 但是这种人，做男朋友，首先他坐在那里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可能基于他过去的经历， 情商太低了，这个男人， 哎，情商低， 对， 也显得，他会令别人很不舒服， 对对对， 就是他先预设了这个对方来的，是不是都是有敌意的， 对对对， 是吧？是不是都是来占我便宜的？那我先给你立下规矩来。我们想一想，一开始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爱还怎么谈呢？ 是是是， 是吧？而且，就像刚才贾佳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大多数的男生和女生其实都是在正常恋爱， 对， 都不是惦记着谁要占谁的便宜， 对对对， 谁要把谁当成长久的饭票和房东，都不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是基于我想找一个我能共同生活的伴侣，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所以如果这个男生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个男生就可能会障碍到自己，也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和他去亲近， 太自私了啊，就是不顾别人感受。而且这有些话是这样的，你其实心里这么想的，你可以通过观察能判断出这个女生到底什么样的。 对， 你跟他吃一次饭，可能聊一次天，你就已经对他的价值观，对他的这个人生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已经有一个基础判断了。你用不着你上来先把这个东西像一个标签一样贴上，然后你让大家你让别人怎么跟你交往。我觉得这样的人连做朋友都可难。 对，所以这个女孩子，我们劝你还是撤了吧。 对 啊，去找正常的愿意谈恋爱的人。 而且我觉得，即使这个男的受过伤的话，我觉得去安抚一个受伤的心灵可能会很累。 对， 没有必要。 对，有一位问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一开始呢，我觉得我男朋友对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应该说男朋友好像也是在那种比较理智的状态下开始和我有了这样的关系哈，但是我对他是越来越在意，越来越喜欢，所以呢，我现在就想问你们哈，我能感觉到他呢也挺认真的努力的和我在相处，可是我呢就有点小心翼翼，因为一开始能够感觉到我投入的多，他投入的少，而且呢我更主动一些，他更被动一些，可是我非常想扭转这个关系，我希望的是他爱我更多一些，你们觉得该怎么做啊？ 你许的有一个规则哈，就是你越不在乎他就会越紧张。在你这个情况下呢，就说现在这个男生对你啊是认真，但是没有说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投入喜欢，然后你呢现在是对他越来越喜欢，所以呢你会越来越紧张，你这种紧张其实造就了对方的放松。因为关系中没有说两个人都紧紧的，如果两个人都紧的话肯定就崩掉了，如果两个人都松呢可能就走不到一起，所以说呢肯定会有一个紧张一个松弛。因为他会觉得，因为你的紧张感可能会给他一个比较充足安全感，他会觉得他会感觉到你是非常喜欢他非常爱他可能离不开他，所以他会相对来讲不会对感情说那么的投入和在意，因为他觉得你是不会失去的嘛，人一旦觉得这个人不会失去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养了盆花，我们觉得这个花不会死的，我们就不会那么精心的去照顾它。但如果你觉得这个花，哎呀，这个如果我不照顾这个花，可能很快就死了，那你会就会想各种办法去精心的去培养它、培育它，然后你不希望它死。所以爱情中也是一样的，说如果你这个关系给到他的是太稳定、太茁壮的话，他可能就失去了这种他去耕耘和这个经营这样的一个冲动和努力。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稍微的去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感情的表达和表露，也让对方有点紧张感啊，也让他时不时也会觉得如果他表现不好的话你也可能会离开他的，这样的话可能会他会有一个调整啊。如果你要是非要想说要调整到他离有没有你不可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花费一个失去的风险。如果你不怕失去的话，然后你会不断的给他这个危机感啊，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危机感，他觉得